朝鲜维护和平全国民族委员会发言人7月6号发表了声明，声明指出，火星14型洲际弹道火箭试射是完成国家核武力的最后关口，它的圆满成功大大显示了主体朝鲜不可战胜的国力和无比强大的自立国防工业的威力，是一个在我国跨世纪以来一直渴望拥有强大国防力量的历史上值得特殊大写的大写庆和特大事件。主体朝鲜在反美较量中取得伟大胜利的消息正在轰动全球，但是在南朝鲜有一出对抗丑剧上演，即对于我们的洲际弹道火箭试射成功给世界政治格局带来大变化的事变性意义和现实视而不见充耳不闻，却给同族的喜庆泼冷水，这使全体同胞都感到义愤填膺。我们的这次试射消息一经发布，南朝鲜执政者就慌忙召开所谓的国家安全保障会议全体会议，大肆叫嚷什么对北方不负责任的挑衅一再表示强烈谴责等等，甚至说什么这不是只用生命来应对的状况，就经由特朗普的批准来进行南朝鲜美国联合导弹射击训练等大发令人可笑的军事狂整。南朝鲜委外交部和委统一部等外交安保相关人物自不用说，执政党和在野党的乌合之众也纷纷出面放出一派回言，说什么是一种对联合国安理会决议的正面违反，应同国际社会商讨措施等等，闹得好像腐烂的池塘里有金钱蛙乱作一团。特别是伪军歹徒发表一项所谓的声明，胆敢重伤我国的最高尊严，还大谈什么挑衅和毁灭等，放出了穷凶极恶的对抗妄言。南朝鲜当局空前猖獗的对抗狂政是一种被我们的洲际弹道火箭试射大获成功完全吓破胆子的垂死挣扎，是一种不知死活的愚蠢妄动。我们这次痛快的一次成功进行了能够打击美国心脏部的洲际弹道火箭试射，从而对消除美国核战争威慑的根源，坚决维护朝鲜半岛和本地区的和平与稳定，开创民族繁荣的辉煌未来提供了可靠保证。这是一个包括我国在内的北方、南方和海外的全体同胞都要共同庆祝的全民族大喜庆。如果美国不取消对朝敌视政策，不消除核威胁根源，那么我国绝对不会把核武器和弹道火箭放在协商桌上，不会在增强核武力的道路上丝毫退让，这是我们坚定不移的意志。要是不知世界发生变化，在白头山枪杆子瞄准境内轻举妄动，就会受到不可挽回的沉重打击。南朝鲜傀儡集团应当明白这点，谨慎处事。声明强调，现任南朝鲜当局如果无视我们的警告，肆意指责我们巩固国防力量的自卫措施将反北对抗骚动扩大到极点，就会像倚仗美国疯狂进行同族对抗而被埋葬在历史坟墓里的朴槿惠利杰集团那样，难免落到悲惨的下场。